文黛玉的病提到崔维公，老人家亲身探望外孙女，只见他轻轻而奄奄，伸不断说你病恹恹，这样说林黛玉他心眼微睁，定了一定勉强支持，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我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完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，讲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扑簌簌，他那微微珍珠落满腮，被众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林黛玉，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紫鹃姐姐诉情怀，紫鹃啊你我相随这几载，何以的良无才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守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的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挨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反中奔村前半的体贴，就是我那骨肉的亲人啊，也

听梅花大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歌唱携手登机旁，喜 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

天津石调，帮助残疾人，由河北大街小学演唱。